各位，上次我龙虎山国受到四面炮火轰击，满身死罪知末日来临的陆克松狗急跳墙，想出了人人都同归于尽，偏要保存自己独自活命的办法。咁实质有同样目的阴谋的马侯爷呢，就整色整水，显出好镇静、好挥洒自如咁嘅样讲，话强大西中敌人兵临我哋城下，再用兵去抵挡呢，唔止冇用，反而加急自取灭亡嘅啫。事到如今，我身为督军，面对刀山火海，我马某就该凭三寸不烂之势去说服佢哋。我哋为北国献身系冇行错路。咦，陆阿松一听有人肯仲替死鬼啊，满心欢喜啦。马督军啊，阁下嘅才能学识、胆量，小弟万二分佩服。督军前往敌方作巧战东方大军，唔知道要带几多人保护同埋帮口助阵咁呢？马侯爷啜咗两大啖烟，吞云吐雾之后，挥下手就话啦： 唔使，总司令，我哋大家有眼见啦。古往今来，用口说服好多大人物成大事嘅，未见有边个要靠人帮嘴噶噃。请睇战国时代嘅苏秦，凭一把嘴联合六国，六国上下人人听佢嘅话。经过好多年之后，苏秦去世啦，六国联合只要够气势长雄啦。后尾张仪同样系用一把嘴，唔单止好快拆散六国，仲搞到六国自己打自己。嘴运用得好嘅话，比乜嘢都厉害、有用又快见效。仲有啊，三国时代嘅孔明，佢又系靠一个人到东吴国舌战群儒，结果无人可敌，嗰啲人都个个成功凯旋而归。我再话埋俾总司令听，历史上兵临城下最惨烈、令人刻骨铭心、真实之事，要数战国时代嘅强大秦兵攻打宋国之战。因为出乎意料，居然三年仲未打得入宋国，双方落唔到台。秦军使用长期围困嘅计谋，令到皇城内饿死人不计其数，好多人因为饿，人性人伦全无，逆子而食，折骨而吹。 讲到呢八个字，陆克松就急忙插嘴问咯，两句八个字，我听唔明噃。马侯爷就笑住答啦， 因为饿到人性全无，将年幼无知嘅细蚊仔互相调换，杀死主食，咁就系逆子而食。因为围城好耐，树皮食晒，木头早就斩光烧光，柴火全无，所以要用死人骨做柴火烧，就变成折骨而吹。咁样凄惨状况下，最后宋国大夫华元唯有冒死夜晚潜入秦国大军元帅卧室里头，用利剑压住对方元帅咽喉，提出讲和。那个元帅深受感动，结果当晚就成功签至城下之盟，仲结拜成兄弟。刚好两日，双方体面退兵解围，咁就是历史上最有名的城下之盟啦。 马侯元讲完一段，又要吞云吐雾，过咗下烟瘾先，忽然双手向上一伸，面对陆阿松又做出向天发誓的姿势，认真再认真咁讲： 上天有眼，鄙人此行全系为保护三国官兵弟兄们性命而行动，皇天在上，马某若有假，天诛地灭，碎尸万段。况且我一定会成功翻嚟， 敬请皇天作证。 跟住马侯爷就拱拱声叩头向天发誓完毕，另转面就向六阿松再诚恳咁话： 大哥，请你一万个放心。 马侯爷轻轻挥下手，各位因为两晚未合过眼，背到咩咁嘅河北州军师，而家就急急上前向马侯爷立正又敬礼啦。呢阵时，马侯爷忽然间大声话： 本督军好快会解除兵困，一定旗开得胜，马到功成。三国军师要准备烧酒同肉，共同祝贺。 好啦，咁太阳啱啱出嚟，龙虎山大国督军身着整齐军服，马侯爷果然英勇走单骑，直向敌人嘅地方快马加鞭啊！好快，东方五军嘅望远镜睇见一骑马人手拎一支小白旗直冲而嚟，立即就向连长报告啦。连长问：有几多人马冲过嚟啊？瞭望兵就答啦：一个，佢手拎小白旗嘅。连长就命令：唔好响枪做警告，佢唔系谈判代表，就系投降嘅人。奇啦，点解就得个人嘅？嗱，马侯爷落马嗰阵时已经到达东方军营房，湛江哨兵就立即带住佢入咗营房里头。好快经过一条长长，约有一百几名手执重武器嘅士兵之后，先面见连长。马侯爷一见连长就话啦： 阁下，你系咩官阶呀？ 连长就答啦：陆军连长，北方军人，你点解一个人到呢度啊？ 嚟谈判啦，请你快啲带我去见你哋嘅总头目蓝天明副军长总指挥。 点会系你指定我做事嘅？你有事先同我商量，再由我禀告。你报上名嚟先，要谈咩事？系咪谈投降放低武器嘅事？如果系，就同我讲系。你投降，简单嘅啫。我哋送你入去，日日都有得食有得瞓嘅俘虏营就系啦。使乜惊动上司总指挥佢哋啫？ 鄙人今日赶路遇大兵，怪我有事未讲清。我话俾你听，你哋总指挥佢好需要我嚟嘅，我嚟可以帮佢解决心中目前最疑难又最头痛嘅事，左右为难嘅事，合共有三样难事。 东方军连长听咗啊，真系象拔金刚，摸屈着头脑啦，心谂奇啦，呢、這个嘢口出大言，唔通佢有神经病，傻佬嚟？佢啱先经过我哋人人手执住重武器嘅门口，我哋嘅士兵知道敌方代表嚟到，个个都有凶样加恶相，人人嘅心口有堆毛，个个二手杀人有利刀，唔理系何方好人坏人，就会吓爆肚里边嘅人胆，起码都会脚仔软啦。啊，奇怪嘅系呢个嘢恩妖鬼命，睇见我哋啱先嘅军曹大佬耀武扬威，居然眼尾都唔睄下，怪啦怪啦。连长忽然就心生一计，要试探下先，谂好咗就话啦：我要问明白，你到底系咩人？如果你系军人咯，自不然会知道呢度系打仗专杀人嘅地方。如果到处乱走加乱说，等于嫌自己命长，枪炮一响，一个人有十条命都未够死噶，明唔明啊？奇怪噃，有问就未见回答。而家唔再讲嘢嘅马侯爷喺皮包仔度攞出一张字条递俾连长： 我睇咁啦，请你将呢张字条内容火速报告你哋总指挥。如果佢见到字条之后，就会请我平起平坐谈论大事嘅。 连长接过文件后，再睇个样貌，嚟嘅人又唔似个傻佬啊。不过照旧半信半疑嘅连长，仲要立即将薄薄嘅信件委托流星快马即送指挥部。啱啱半个时辰，特种兵指挥部啊嚟咗命令，从无线电工兵嘅步谈机传话， 火速带该客人到特种兵指挥部面议。嘿，有咗呢句话，陆军连长就唔再讲咁多嘢啦，只知公事公办，立即敬礼送行，由四个精明骑兵护送嚟住敌方嘅客人去见上司啦。马侯爷系咪靠激将法先得以快速面见总指挥呢？连长就不得而知。但系连长目送马侯爷远行之后，又心谂咯，哼，你呢只乜怪物呢？一味口出大言，又话唔系今晚指挥部又会将你交翻俾我，再送入俘虏兵集中营。到咗嗰度啊，人人都变成罪恶嘅恶狼，日日抢食。你呢只恩妖鬼命嘅军人，如果入咗嗰个抢食世界嘅话，最多五日，我包保后勤中队嗰本厚厚嘅俘虏登记簿度，因为死亡立即又减去一个，死尸登记簿度咧就会增加一条，一加一减之后，到时自然又会有人立即将死尸交俾掩埋队，佢哋事前啊早早就掘好晒坑，再攞工兵嘅铁铲，共三下手势，即时啊填好泥，从此山上又多咗一啲肥料，自不然会多长啲青草树木。诶，过咗一阵，连长又忽然间谂起，诶，这个嘢实在太瘦啦，佢饿死之后啊就会更瘦，睇嚟佢成到几多肥料嘅？呢具死尸腐化咗啊，最多最多啊长啲咁多青草啫，绝对益唔到树木嘅。咁企喺远眺嘅连长就越谂越远，常理推测咧就快到达大海无边啊，其结果将会点样？就要睇马侯爷而家到咗边度，又讲嗰啲咩话啦。嗱，咁而家特种兵指挥部里头有人讲嘢，系马侯爷讲喎。 长官阁下，我要见嘅蓝天明总指挥，先有共同商讨意义。咁重大嘅事情，冇人代替得到噶。 特种兵指挥部副官就答啦。我估计再过半个时辰先可以会面，请你喺度休息等候啦。副官啊，点解讲得咁准确呢？原来总指挥蓝天明确因急事外出，而家依然喺附近嘅炮兵阵地，企住同好多人喺一齐。近处有人睇见蓝副军长同炮兵连长客气握手，准备分别嗰阵，奇怪嘅系，双方都不约而同成咗非常惊讶咁睇住双方。更奇怪嘅系，点解突然会欢喜到跳起身呢？副军长蓝天明佢高兴急急认真咁话：连长，你以前系守国防公路嘅排长，前名叫钟火胜，我冇讲错嘛？啊！炮兵连连长钟火胜啊，愕然到冇办法讲嘢，只系瞪大眼。先攞手掌拍下自己嘅人头，再望住总指挥蓝天明之后， 我又认出来啦，首长，你原来就系嗰个。 蓝天明就笑笑嘴代答啦，当年我系你嘅俘虏嘛，你仲帮我专用咗个名叫陈忠道，我系从北国逃亡归来嘅人，应该叫陈忠道。炮兵连长就急忙问啦： 哎呀，首长，嗰日你点解唔直接话俾我听我系自己人啊？咁咧，你就系最英雄嘅东方军，仲系我哋嘅首长咧。 蓝天明就笑笑答啦：唔敢啊！当年嗰日全靠你亲手用机关枪打落咗北国敌人喺上空不断向我哋山地落雨一样射击嘅一架飞机咧。唔打落嗰架飞机点得啊？机关枪系咁向下扫射，我哋边有命到今日啊？副军长讲到呢处，面上嘅笑意就慢慢消失，忽然长叹：唉，飞机虽然毁咗，但我哋又付出咗沉重嘅代价。最遗憾嘅，仲系嗰位同我逃亡归来同行嘅参谋长，佢喺当日中咗敌人飞机上嘅机枪而阵亡。每当想起佢，我都好难过。 咁当年同而家照旧讲话好快嘅炮兵连连长钟火胜就急忙答啦：， 当年嗰日我排都阵亡咗九个人。 诶，副军长啊，日子过得真系快啦吓！副军长就笑住答啦：，系啊，冇错，我都觉得战争嘅日子会过得更快。而家阵地上落个军官越倾啊越高兴，讲话嘴急急嘅炮兵连连长。而家忽然间谂起身边周围仲有好多人，呢啲人全部总指挥带住嘅人马，佢哋虽则个个都睇佢哋大难不死、久别重逢而高兴，面露微笑。毕竟首长今日系特别亲自嚟到，只为欢送佢嘅炮兵连立即离开清水湾而嚟嘅。今日因为急调防，又要回归到胡国龙嘅独立炮兵师。想不到意外讲起好多往事，而人人都企喺度好耐，或者是今日他乡遇故知嘅战地特殊环境，嗰位有依依不舍神情嘅急急嘴、习惯大声嘅连长钟火胜，佢突然要细声咁对上司讲几句话：，请问总指挥，点解要我哋咁快速调防呢？我哋唔舍得离开呢度啊！我哋嚟到。总共向山上只是炮轰了半个回合，用的炮弹好少咋。蓝天明就答了：半个回合够晒了，大兵团作战不在这里，你们的炮兵独立师随时会需要你们，全部紧急出动上战场冲杀的。我们特种兵不敢再占用炮兵连了。讲到这处，忽然有位副官就递上一张字条，内容如下：报告总指挥，敌方龙虎山国督军只身已到来，在特种兵指挥部等候谈判。蓝天明看了气上加起，真是想不到敌人来得这么快速，副军长终于很快握手告别炮兵连，要急回特种兵指挥部了。敌对双方特殊人物马督军侯爷终于来到敌方谈判，指定要会见同样非常特殊人物的蓝天明。这两个到底哪个更加特殊呢？这两位既是大冤家、大仇家、大天敌。蓝天明前任东方军敢死队队长、团长军阶，早年带领100个敢死队人马成功潜入北方各重要的省，各个装扮成敌军一个模样，而突然正面攻打省政府，杀死高官无数之后，立即开重装甲军车逃走。当就快冲出国境的时候，敌人两架飞机及时赶到追上，向下做搏命的重火力炸弹加火炮，瞬间就将那个地区变成火海，成了焦土，死人无数。团长蓝天明是唯一逃生之人，历尽险恶奇迹先得逃返去东方国。咁上几回呢已经详尽讲明㗎啦。咁北方国某大军嘅情报处长，佢身材特小，别名马侯爷，就来历非凡。清水湾第一次会见商家头目贾蓉老板真蓝天明，经过握手就认定蓉老板嘅手掌中厚薄分布特别。佢唔係打算盘商家生意人嘅手，而係长期揸枪嘅手。时至今日，双方係点样嘅人大家都清楚。不过知道对方係最危险嘅敌人，又係最厉害嘅敌人，更係目前最关键嘅敌人。咁开讲有话：不是冤家不聚头。而家最厉害嘅冤家见面嗰陣，係咪会睇边个先下手为强呢？不过谈判会上是冇可能出现一言未发而立即枪弹齐发一了百了的。咁开讲都有咁讲，唔系猛龙就唔过江，又有讲唔系毒蛇就唔吐雾。而家单人匹马为咗利害重要嘅事情，今日更加要斗智斗勇，因为走投无路逼上刀山，不惜磨穿嘴皮单刀赴会嘅马侯爷呢，耳仔已经听见有马蹄声响，是从远慢慢到近啊！正是眼前无路心惊慌，暗杀伙伴走单帮，侯爷手快下猛药，龙虎山茶国灭亡。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